这个事情不是别人的，是我们自己啊。啊，愚痴智慧不能现前，智慧是本有的，愚痴是没有的。啊，自信里头没有贪嗔痴。啊，现在我们把贪嗔痴当作自己的心，贪嗔痴当了家管事了，麻烦可大了。啊，我们智慧没有了。贪嗔痴这三样，愚痴是根本，贪嗔都是从他生的，所以痴毒为患太深，它是一切不善的根源。啊，一切烦恼生死都从他生出来。每个人成本都认为自己想的是对的，善是因果，这是大自然的规律，他不相信啊。所以他不怕果报，他敢干啊。那么底下这八个字，就是现在全世界人都欢喜干的啊，天天竞争在干，纵情之欲，任意作恶啊，干的是什么？损人利己，其实它是害己，不是利己。啊，纵情这是色情。啊，自欲欲是欲望。啊，贪嗔痴慢这欲望。它没有任何顾忌。啊，认为古圣先贤所说的话是迷信。啊，认为是封建，认为是帝王欺骗老百姓，便利他的统治，完全不再相信的。啊，整个社会乱了，乱到最后可能国家灭亡。为什么？谁都不听谁的，这怎么得了？啊，所以今天纵情自欲，任意作恶，啊，竞造我也，大家比赛竞争呢，竞争干，竞争造恶啊，来生的果报是在三恶道，一转眼就是。啊，你不相信因果，不是没有因果。啊，因果绝对不是说信就有，不信就没有，不是。它决定是有。一言一诸都有因果，有牵引。生死无常，以痴为本，这两句话很重要，这就是六道轮回，以痴为本，人要觉悟了就能脱离六道，所以叫无常根本。 啊，人如痴，心意必死，不能真心因果，不能信受经法。别人劝他，他也不能接受，他也不能回头。你想教他都没办法。没有智慧，没有能力辨别生死善恶，自己看不到啊。就因果的教育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。怎样才能叫人相信因果？实际因果报应就在我们周边，我们只要细心冷静观察，心行不善的人干什么都不顺利，心行好的人啊，做事一帆风顺啊，只要细心观察你就看到。众生但著独欲，不信经法，贪欲财色，终不修持，哀哉可伤。佛说这些话，我们相信他都含着眼泪啊，看到世人胡作妄为，无比的痛心。啊，为什么会作恶？因为没有智慧。我们常常提到对于宇宙人生的真相一无所知，完全随顺自己的烦恼习气，所以跟人接触跟事接触都违反常理啊，违反什么伦理道德，最明显的违反了无常啊。细心观察，不观察别人，观察自己有没有爱心，有没有义气，那我们到了八九十岁了没人照顾，怪不怪人？不可以怪别人，为什么？自己没修福，没有福报啊。啊，这个没有福报就是很容易给别人发生冲突啊，看不惯瞧不起啊，年轻时候有这个毛病，这个毛病是前生带来的习气，学佛之后才发现，没有学佛的时候不知道啊，因为很正常啊，啊，说话有意无意都得罪人， 没有修养。那如果要不是遇到这三个老师，我回不了头啊。那我的为人就是这段经上讲的话，不信经法啊，叹于才思，终不休止，哀哉过生。这几句话是我年轻的时候的写照。那好在前世还有一点智慧，不念法，啊，第一生遇到善知识，回头过来了。那回头，非常感恩老师给我做了榜样，让我心服口服。啊，李老师，真正的大德。一生一个人生活，自己照顾自己，照顾到多少岁呢？到95岁。那95岁这一年，才同意两个学生做他的师姐，照顾他。啊，这是给我们做榜样啊，让我们一生心平气和啊，真正看到因果报应落在自己身上。啊，我能照顾别人，别人才会照顾我。我不愿意照顾别人，怎么可能有人照顾？哪有这种道理？因果报应丝毫不爽啊！我不障碍别人，别人不会障碍我；我障碍别人，肯定有人障碍我。啊，一因一果，莫非前定，是自己定的，不是别人定。人不学不知道啊，可是慎学难啊。难在哪里？难在你不能吸收。你有抗拒的脾气。啊，听的时候很欢喜，听完之后我行我素。啊，习气在作祟呀！孔夫子来教你，释迦牟尼佛教你，你也不会有什么成就。这就是我们学习，为什么听不懂？为什么不开悟？啊！心浮气躁，狂妄自大，自以为是啊，喜欢跟人冲突。我们俗话说，喜欢跟人抬杠子。你说是，我一定说非；你说长，我一定说短。总给你过不去，啊！你说人性本善，我一定说人性本恶。我没有看到本善的人， 我只看到本我的人。啊，谁能看到本善？圣人看到了，菩萨看到了，诸佛看到了，凡夫没有看到。啊，所以凡夫不能信受啊！啊，这就是今天传统文化的弘扬，有它一定的难度。道理在此地，如何叫人相信？只有一个方法，我做出来给大家看。那大家看到了，相信。啊，我相信因果报应，我不怨天不尤人，受什么样的委屈，还是快快乐乐的。啊，为什么呢？知道自作自受啊，怪人，那是罪加一等。与人不相干呢、啊、怎么可以怪人呢？啊，人能做到不怨天不尤人，就可以学好了，啊，能够接受善法我已经到了该走的时候了。啊，这一生已经走到头了，走到80岁就到头了。这时节因缘。啊，现在我天天都想走。啊，时间到了吗？精神体力都衰了。啊，80岁以后，多活一年是你赚了一年。多活2年是赚了2年，啊，干什么？全心全力做好事，完全为来生后世着想，啊，用真诚心待人接物，来生好啊！啊，不能往生，决定不堕三恶道啊！啊，人天福报。啊，所以人接触到圣贤教育，接触到佛陀的教育，心里想的就会想得深，想得远，会想到将来，会想到后世，会想到我这一生，我这一生到世间来应该干些什么。啊，做一点有意义的事情，有价值的事情。这就没有白来啊，要不然白来一场。啊，谁去做？要求自己去做，不要要求别人。要求别人，你永远会失望。啊，只有要求自己诚圣诚贤，啊，尤其年岁大了，啊，中国人古人50岁就成老人，60岁是花甲老人，啊，真正的老人，啊，老人一定要有 前后眼，一定要想到后世。为什么呢？这一生已经过去了啊，我要修来世啊，来世绝不贪图功名富贵，那不是好事啊，世间福报最大的，权力最大的无过于帝王。你真正修来生会不会做帝王？很容易做帝王。做帝王造不造业？肯定造业。那帝王死了到哪里去？无间地狱。你要想到这个时候，你就不会有这个念头了，我决定不搞帝王啊，人间天上我都不去，我到哪里去？我一定到极乐世界啊，亲近阿弥陀佛，到极乐世界去做佛去，这才叫真正究竟圆满。啊，所以心要有远虑啊，不能随着自己的快意啊，随着自己痛快，别人受罪，别人冤枉，将来有果报啊。会书里的时候不顾后事，存心成慧，贪财好色，无有休止啊！佛看到这种事情，爱在可上啊！我觉得这一句话是含着泪啊，非常悲痛，说出这个话来。这一段全是我们今天事实真相，可能就发生在自己身上。不相信有六道轮回，那这是什么呢？不善里头最大的不善。如果知道有六道轮回，他的心他就会收敛，不敢做恶事，做恶事怕堕三恶道，比什么都有效。啊，生死没有一个人能够避免的，世人愚痴贪爱，不知道世间万物都是幻梦空花，无非是有，而不知无常迅速，不能永保生死，愈轻爱死的时候愈苦伤，佛说这些话，我们体会的非常清晰。为什么？遭遇过的，愈是亲爱的人，愈悲伤。啊，学佛了。尤其是出家了， 最亲爱的是老师。啊，老师把佛法传给我们，教导我们，我们继续努力再修学。老师的愿望是希望我们能超过他。啊，就如同父母总希望儿女的成就能够超过他这一代。啊，这个家庭有光啊，众生有福啊。啊，可是到我们今天这一代，问题出来了。啊，孝顺的儿女啊，看不到了。无力的子女啊，到处都是。啊，这是什么原因？在佛经上可以找到。啊，佛告诉我们，人与人的关系，经上说的很好啊，夫妻是缘，儿女是债。啊，寿野老和尚的光明讲堂，我相信那副对联也还在，说夫妻是缘，有善缘有恶缘，冤冤相报，儿女是债，有讨债有还债，无债不来。这个佛法里把这关系道破了，啊，希望大家能求悟。啊，觉悟的时候，我们要利，就利苦得乐。啊，利苦要利究竟苦，得乐呢也要得究竟乐。啊，究竟苦是什么？六道轮回是究竟苦。究竟乐呢是西方极乐世界。啊，换句话说，佛劝导我们要求要超越六道轮回，要求生极乐世界。这是能不能做到？能，人人都做得到。问题是我们肯不肯做。啊，这一部无量寿经就是讲这桩事情。讲得非常透彻，讲得非常清楚。佛告诉我们，应该是在六道啊，这个东西讲解出不了六道轮回，一定要看破。这个是什么？六道轮回的根本，特别是恩爱的夫妻啊，到生死关头难分难舍啊，这些根源呢是有情欲，而不知欲为苦本。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一放下，苦就没有了。这个东西放不下，那就很痛苦。啊，世间人愚痴贪爱，爱要有，不能贪。 贪就造业了。啊，爱是自信里面的第一德。啊，那是真爱。啊，那个里头没有贪。啊，贪嗔痴慢疑统统没有，纯爱。那么在佛法里面叫慈悲。佛教我们慈悲，慈悲是真爱，用真心去爱世人。不要用妄心。那妄心的爱里头掺杂的很多不好的念头，要想占有它，要想控制它，啊，要做它的主宰，那有这么多的念头在里头，啊，这个都是杂念、妄念，自信里头没有的，啊，你能占有吗？占有不到啊！啊，为什么呢？世间所有的相是假相。我们刚才从进入教室这两个小时，这身是我吗？进入教室时候的我跟离开不是一个我，变了。人的身体细胞组成的，每一天我们身体细胞换，旧的换新的有7000亿，全部细胞是60兆，所以这个身什么是我的？找不到啊，真的是如我啊。旧的细胞每一天换去，换了这么多，到哪里去了？从毛细孔里出去了，从汗里面出去了，从大小便里面出去了，天天都是啊，因旧交换这么多啊，谁是我啊？啊，那么在佛经里面告诉我们，佛说是7年。7年是个周期，我们身体全部细胞都换了，就是老的全没有了，完全是新的啊。7年也一个周期啊。那么7年前的身体跟7年以后的身体完全不相同，老的完全没有了啊，新陈代谢。这会想啊，如果旧的细胞死亡了，新的细胞真的是新的，那这个身体不是永远保持健康吗？人不就长生不老了吗？啊，可是问题怎么样？它换的不是新的，换的细胞比以前的要差一点。那所以人就会衰老，越到老年的时候细胞就越糟糕啊。越是小孩，你看小孩1岁2岁身体多好，那么全新的，一点污染没有。那我们年岁大了，换细胞为什么不能换好的，都换成旧的？那是因为我们有妄念，有妄想，有恶念，大细胞的时候全部都染污了。道理在此地啊。啊，新的细胞从什么地方产生的？从我们的饮食产生新细胞， 啊，那我们的饮食不干净的，现在吃东西都是有染污啊，心里头妄念很多，杂念很多啊。有些人问你，这身体怎么能好？啊，所以佛教我们观身不净，你细心的去观察这身体是不干净的。现在你小孩都被染污，他天天看电视，他什么都知道啊，所以三岁他已经被电视严重染污了，所以他不需要父母啊，他不听话，他有他自己的主意，有他自己的看法，有他自己想法，可麻烦了啊。现在小孩不好教啊，老师碰到我告诉我，学生不好教，真的啊，做父母的儿女不好教，什么原因？在佛经上讲得清楚。啊，还有现在的儿女、小孩，啊，尤其大陆只有一个儿女，一胎化，啊，把孩子宠坏了。吃饭的时候，他父亲身体不舒服啊，吃饭的时候桌上有鸡腿，妈妈呢把鸡腿拿给他父亲，他在旁边瞪着眼睛指着他父亲，这是我的，你怎么可以拿去？平常父母都给他吃啊，你就在这里看出来了，问题出来了，以后长大他能孝顺父母，父母对他的好他认为是应该的，这个麻烦可大了。这才几岁啊，态度就这么凶啊，心地就这样的不善，这怎么得了？那养儿真的是冤家，不是养的儿女，养的是冤亲债主。那所以真正学佛之后，我们一定要想到，这一生决定不能跟人结冤仇，样样忍，样样让。啊，我不能忍，我不能让，来生纠缠非常麻烦。啊，我这次能忍能让，不记这个冤仇，啊，就没这些事情。你喜欢的，就送给你，啊，让给你，啊，世间一切法是无常的，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。没有值得可留念的，那无解跟中国的无常一个意思，无常仁义礼智信，这是做人的标准，只要把这五个字做到了，来生不是人生，那来生还到人间，不会堕三恶道。那要违背了，叫决定堕三途。他得不到人生的。 我们不能不知道，认真去守啊。首先六无界讲的根源嘛，实相要做圆满了就成佛了啊。成佛是实相的究竟圆满，从初发心到成佛就是就修这十条，要非常认真把它做到。世间人那为什么有这么狠毒呢？这么大的惭愧呢？都是如此。那惭愧所赶来的灾难，我们讲自然的灾难是火灾，地球温度上升，火山爆发啊，这是惭愧引起的。人为的灾难就是战争，战争是惭愧啊。那么现在要是发生战争，比自然灾害还可怕啊！现在的战争是生化战争，是核武战争，这种战争是绝灭的战争。啊，一旦我们遇到了，赶紧念佛求生净土，什么念头都没有。为什么？遇到之后啊，肯定活不了。这个时候求生净土，行，最后一念是阿弥陀佛，佛都来接引。啊，千万不能忘记。啊，从吃起尘之过，这完全是造地狱业。三恶业中，尘业是地狱业。啊，所以要养。养什么？心平气和，遇到什么样的忤逆都不发脾气啊！一定要想到，让我发脾气的那些人都是妖魔鬼怪，想害我啊，想把我拉到地狱去，我不听他的啊，我不在乎，听到人骂我，我念阿弥陀佛这样就好啊。啊，骂人的人他多地狱，我不多地狱啊，他骂我，我也骂他，两个人都多地狱。不能上当啊，这些事情啊可能天天都遇到啊，惹你生气啊。啊，你人不受外境的诱惑，不受外境的影响，这叫功夫啊，功夫得力。你骂我，我也还是很欢喜啊，我还是笑脸对着你。啊，人也是笑面迎人，这就对了。学弥勒菩萨，弥勒菩萨笑面迎人啊。学佛的人度量要大，量大佛大，不但佛大，量大智慧大。 啊，量小的人没有福报，没智慧。要学量大，要学包容，要学着爱人，啊，对一切众生都要爱护。人死不爱呀、啊，啊，一定要把贪嗔痴扶住。用什么符符号？贪嗔痴念头一起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把它压下去，绝对不能让它发作。啊，根本扶住，往生极乐世界就有把握。你的念佛功夫得力了，啊，扶不住，自己要生惭愧心，努力。啊，一定要付出，一念嗔心起，火烧功德林。啊，诸位晓得，这几年，整个世界，很多地方啊，发生长时间、大面积的雾霾，这东西因是什么？因是怨气、怨恨不平。不但人有怨气，鬼神也有怨气。鬼神对人不满意，那人跟人不满意，鬼神对人不满意。造成这种境界缘啊！30年前，我们常常到外国去弘法啊，在飞机上看到下面青山绿水啊，现在在飞机往下看，一片雾气啊，看不到青山绿水。这给我们很大的警惕，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？那一句总结的话，就是我们把圣贤教育丢掉了。那圣贤教育没有了，现在叫什么？完全叫功利，叫竞争，叫斗争。这个社会怎么会好？啊，遇到了阿弥陀佛，遇到了极乐世界，这是大幸呐！无量劫来遇不到的，怎么这一次被我们碰上？啊，遇到之后，我们要正干。啊，《对不经》是西方极乐世界的说明书。啊，西方世界的好处，通通都说到了，说尽了。我们现在读的这段，是回顾我们娑婆世界。我们现在住的这个地方实况是什么样的，两方面搞清楚，我们就有选择啊！我们选择极乐世界，我们选择阿弥陀佛到极乐世界，阿弥陀佛帮助我们明心见性啊，而且决定帮助我们成佛啊，保证我们成佛。这地方能不去吗？ 啊，往生到极乐世界，每个人，我们一般讲，脱胎换骨，真的。得到的身体，居住的环境，跟诸佛如来完全相同。啊，这个境界才是真正随心所欲，这个心是真心，没有妄心。啊，修学佛法，我们用一指这个意思，一门深入。为什么？法门平等，无有高下。金刚经上说的，这还会错吗？啊，任何一方法法平等，只要你一门，啊，一门深入，尝试寻求，你一定会成就。啊，方法就是读书千遍，其义自见。啊，有时间的时候读经，不要想意思。念多了，把清净心念出来，自然就开悟。啊，所以不能一面读经一面想什么意思，那就把读诵的功德全部破坏掉了。读诵是修定，有杂念进去，定就破掉了。啊，那就变成世间法了，不是佛。那佛法是不求解义，没有意思。那把字念得正确，那一个字没有念漏，没有念掉，那这样就好，一遍一遍念下去，一天念一个小时，修定一个小时，念十个小时，修定十个小时，那真正看到效果，时间越长越好。啊，在禅宗里头盘腿面壁打坐没年龄。啊，都是去妄想的。打坐也是把妄想杂念放下。我们用念经的方法也是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。一个意思。所以法门平等啊，功夫真正熟了，那就是妄想杂念不生了，自然不生了，开悟时候就到了。啊，要明白用意啊，不迷信了。啊，妙用就是不放在心上，放在心上就不妙了，放在心上就生烦恼，不放在心上生智慧。啊，为什么不放在心上？用全是假的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自己生烦恼，把这一句话多念几遍，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，所以应当放下。现在人想错了，说错了，做错了，不要怪他，理所当然。那要怪他，我们就失掉了慈悲，我们失掉了厚道。啊，所以对于这一代人犯的过失，不要计较。啊，我们对他们要尊重，要尊敬， 啊，对于他们的过失不要去提，把它忘掉啊，希望他们回头。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我们要相信啊！啊，得罪一个人就是得罪佛，啊，得罪佛菩萨。我们轻视一个人，就是瞧不起佛。我们要学佛，瞧不起佛，怎么能成佛？啊，我们恭敬一个人，就是恭敬一尊佛。万法是自性生的，我是自性生的，一切众生都是自性生的，所以一切众生是佛，我也是佛。学佛第一个要相信这句话了，这句话不相信了，你没有学佛，你不懂佛法啊。那么既然是佛，为什么变成这样的？我们迷了自信，虽然迷自信在，自信并不是失掉了啊，但是自信就变直了，那这一迷就叫阿赖耶。所以佛就说，一切法从心想生，要知道真心没有想啊，真心里头没有起心动念，没有分别之处，起心动念分别之处是妄心，是迷了的时候的心啊，这些迷叫凡夫。我们现在这个位置，这个位置呢，天台大师把它称作名字即佛啊，佛说了你是佛了，智觉大师承认，但是你是名字即佛，无佛之名啊，没有佛的实，实是什么？佛的智慧你没有，佛的德行你没有，佛的相好你没有，但是你要知道，你这个那个智慧德行相好并没有失掉，只是现在隐而不现，打他们起作用，他有什么时候起作用，你去悟了就有，觉悟它就起作用啊，迷了不起作用，是这么个道理啊。啊，我们对念佛法门的了解，62年才搞清楚，搞明白。啊，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我从85岁真放下了。首先，华严放下了，然后所有一切经论统统放下了，不再看了，全心全力就学这一部《无量寿经》。啊，就学这一部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，记住啊，读这部经，讲这部经，跟大家分享，学这部经，念这一句佛号，念字在字， 啊，确实希望分秒必争。我有一秒钟的时间，我念一句阿弥陀佛。那如果没有念一句阿弥陀佛，这一秒钟空过了，空过就是罪过啊！什么都别想了，只想阿弥陀佛，只求往生极乐世界啊！这个世界想再来，我到极乐世界之后，我学成了再来。啊，现在不能再搞了，再搞极乐世界去不了了。这是大家一定要知道的。